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翻嚟第四节嘅大香港早晨。咁我哋咧，其实礼拜五嘅第四节咧，我哋呢排都有个习惯嘅，就会讲下咧，做一个节目巡礼推介。 系，即系一个 weekend 里边，你可以做啲咩咧？咁样。 唔系，当然唔系 weekend 啦。Who cares about your weekend 系咪？咁我哋讲紧热血时报、热血公民嘅 weekend 有咩活动啊？系因为我哋接连几个礼拜连续系有开幕礼嘛。 我都冇讲系我嘅 weekend， 我话 weekend 有咩好做咁解啫。咁就系、是、好似你咁讲，热血公民、热血时报有各个唔同嘅活动咁解啫。 你知我不嬲系针对你噶， 系咁样嘅咩？ 当然啦。 唔系咁啊，今个 weekend 即系星期日，我冇记错星期日系母 亲节啊，系啊，你冇记错啊，你真系 每逢佳节，每逢佳节就倍思亲啦。每年我系热血时报大香港早晨嘅传统就系母亲节嘅时候，汤姆就会讲母亲节噶。 系咪咁啱又撞？ 唔系，因为你哋睇翻上个礼拜母亲节之前嗰一集咧，阿汤姆都系讲母亲节。 上个礼拜 唔系上年啊， 上年 系上年， 真系好孝顺。湯姆， 所以今年你就繼續呢一個傳統咯。 今年你多咗一個母親喎。 我哋講翻，因為你結咗婚啊嘛。 辣嘅你嗰啲嘢， 有兩個母親啊嘛，而家嗰個有兩個啦。 嗰個外母 都係母親嚟。 外母健在嘅，咁就都好健康嘅。 咁你要表示啲心意啦。 冇咩心意喎，咪夾多幾嚿水。 你哋唔興呢啲繁文縟節嘅。 唔係，咪夾多幾嚿水。 有冇啲日式慶祝母親節係點樣？ 冇啊！我自己見到個狀況，譬如今次去日本，咁佢都係臨近母親節啦。你見到佢嗰啲百貨公司好多宣傳， 都係食壽司咯，行一田咯，猜日本妹咯，以用嗲嗲爬枝嗲嗲咁 咯。唔係好多即係嗰啲母親節包裝啊，特別母親節包裝嘅禮物啊，各種嘅產品都做特別做個 package for 母親節都有嘅，我都見到。咁啊，今日都即係都星期五，咁星期日就係母親節。咁我哋今節 我哋講咗，唔係講咗我哋熱血時報有咩活動先？ 哦，清咗佢先咁樣。 唔係講咗母親節先，就係講咗母親節先。 哦，好啊，好啊。 係，我哋首先由呢、這個熱血親子遊講起。 嗯。 係咁，熱血親子遊咧就係由呢個鄭松泰地區辦事處 K 熱血桌遊室舉辦嘅一個母親節桌遊同樂日嘅。咁咧就時間咧就係三點至五點半啦，今個禮拜日啦。咁名額咧就有30位。如果你想報名咧，就要打電話去呢個6371-2804，揾呢個西西咧就可以報名咧。咁就可以同媽媽啦、仔女咧做一個親子同樂嘅玩樂日，因為熱血桌遊室裡面有好多嗰啲 game 可以俾你玩 噶嘛。有冇限年紀嘅？有冇？即系细路，嗰、那个细路有冇限年纪噶？ 个细路冇限年纪啊！ 即系个儿子， 唔系其实呢个儿子 或者 个 女儿啊， 都唔系，因为其实嗰啲有好多游戏咧，都系适合一家大细嘅。咁、可能系比较 target 一啲一家大细嗰啲咯。 哦，即系去到我呢啲年纪都得嘅。加拖埋老母去 唔係可能就 問啲， 窄少少， 即係小朋友 主要係親子咯， 驚啲小朋友唔襟你玩咯， 一家大細啊，咁樣就可以去， 就有限額嘅， 就名額咧就30名嘅， 就下晝三點就5到5點半，咁啊雙傑可以喺 chat room 嗰度再貼多次嗰個地址各樣啦，咁就我哋頭先出咗張圖啦，就要打電話報名，話要打趁手啊，6371-2807揾阿西西，即係我哋手足嚟㗎啦，咁就係、是就去報名啦，咁就得30個名額嘅啫，咁要玩就趁手啊，咁仲有咩母親節玩嘢？ 咁咧就係呢個鄭錦滿地區辦事處成毒品交易㗎， 即係港島啦， 冇錯， 係啦，港島區嘅地區辦事處，咁、又係今個禮拜日啦，咁、熱血公民咧就會喺上午10點喺太古城同埋西灣下港鐵站附近咧、就為大家送上康乃馨，咁就以表心意，祝大家母親節快樂嘅，咁而3點咧，咁毒品交易咧就會聯同呢個 Monster Learning， 即係阿 Darling 嗰個Learning Centre 啦，就舉辦一個 乾花滴膠工作坊，咁就係製咗一個乾花，咁就整到好靚，咁你可以係啦，你可以整到好似一個吊墜咁樣嘅，即係有一個乾花，咁你點樣乾花咁好脆卜卜咁好易整爛，咁你點樣可以將佢保存得更加好咧？咁就係佢就會有呢個乾花滴膠工作坊咧，就係、是、可以俾大家咧一同前嚟參與，共享天倫之樂。而呢個乾花滴膠工作坊咧，就係、是、要收費100蚊嘅。咁導師咧就有呢、這個婦女民主連線嘅 Darling 啦，同埋 Bonics 個 Bonics 同埋 Darling 教喎、哦。但係呢個應該係主要係主打小朋友，所以你唔使 又唔幫 嘅， 係唔係佢哋應該會最預備埋啲材料，我相信 係會佢就會係啦，所以就要100蚊嘅收費嘅。 咁樣即係要冇理由我拎到花翻去，跟住先嚟走嚟乾嘅，用好耐時間噶嘛。 係啦，咁就查詢電話就26422209啦，咁個但你要留意喎，個截止報名日期就係今日5月6日嘅下午6点之前就截止噶啦。 有冇限額嘅呢個有？ 呢個 應該暫時佢就冇寫嘅，咁你可以打電話去問一下，因為我相信佢哋都會盡量揾到啲位置出嚟， 即係先到先得啦，又係嗰種啦。如果佢哋差唔多真係敷到爆就吸人噶啦。 咪需要打電話去報要截止報名，咁咧其實最緊要佢要準備材料嘛。 係啊， 咁有幾多嘅人嚟，佢先可以準備幾多個材料。咁我覺得100蚊抵到爛啦，一家大手都玩喎，仲有 Bonics 姐姐同埋 Darling 姐姐俾你睇喎，幾開心啊！ 但係咧，我覺得成個港島區個母親節活動。最值得留意的是其實是朝頭早派花咯，即因為派花有鄭錦滿啊嘛， 係啊， 如果有邊啲女仔咧，好希望收到鄭錦滿送俾佢嘅花，你就要喺 度出。咁但係佢哋係送康乃馨啊嘛， 唔緊要個花喎、啊，鄭錦滿喎、啊，四眼哥哥喎、 啊， 花 喎、啊， 咁但係佢哋送康乃， 你要問下啲女 做咩啫？ 你要問下啲女啊？ 做咩事啫？你送康乃馨俾我做乜事咧？ 唔緊要噶，花喎、啊， 菊花送到菊白菊花俾你， 咁你又太 四眼哥哥喎、 啊。太高，咁你太低會嗰啲花。 我思怡阿太會走去地鐵站搶嗰啲花添喎。 我覺得阿英君你， 唔係，我覺得我懷疑 了解少女心事。 我懷疑湯姆你會走幾轉咯，即 係 自己拎幾支啊，拎夠一打翻去送俾你阿媽。 幾錢啲咁樣？ 慳錢啊！你諗住 會咁樣？ 我懷疑你會做呢件事。 唔係嘅， 所以千祈唔好出現喺嗰度。 唔係你都可以嘅，就唔需要走幾轉啦。即係你譬如你唔一定話我連埋男媽媽一齊去收花接四眼朵花，咁當然係好啦。咁你攞咗朵花翻去送俾你自己媽媽，咁亦都係一件美事啦。我只可以講係嘛。而且我覺得四眼係少數嗰種。可以拉住扎花喺街嗰啲人嚟嘅， 係 嗰啲碌嚟嘅，係嗰種，你都得，你都 應該， 你都得，有種反差嘛，你係先， 反差嘛， 都唔會唔夾。喂，咁啊母親節咁啊講，頭先講咗，其實仲有其他活動，我哋一陣再講下啦。就母親節，我哋其實今節就想講下母親節嘅，咁啊。點解又想講母親節？因為上年其實據阿Christine回 remind 翻我咧，提醒翻我，其實我上年講過，咁我睇嚟我都係冇句好話啦。 唔係你主要係訴苦嘅， 訴苦冇句好話。 唔係主要係覺得如何即係慶祝母親節嘅困難， 即係冇句好話啦，即係出自我把口都唔係好嘢噶。咁啊，但係即係雙傑其實就有啲故事想分享嘅，因為其實臨近母親節啊嘛，咁啊睇下今一依一節睇下可唔可以整喊雙傑先，我哋 要整喊雙傑， 我諗你都幾難， 即係會唔會好感動？你點啊？ 你今朝話講母親節嘅時候，我先醒起禮拜日係母親節啊嘛。 係，我哋咁撲街嘅。 係啊，我尋日先同我老母嗌交啫嘛。 即係如果你知道咧。星期日就是母親節，琴日就唔同咯，嗌交。 唔係，應該都會啊，我覺得，我唔會理會。 你因咩事嗌交咧？實在，你因咩事嗌交 咧？尋日咧就係咁嘅，尋日咧就係我大伯嚟我屋企，咁咧係啦，咁我大伯咧就一個男司嚟，仲有一個離地嘅男司嚟嘅，但係唔係同佢討論都可以好理性，只不過係大聲一啲啫。 OK， 咁我同大伯，我諗佢都唔會嬲我啦，我亦都唔係好嬲我大伯嘅，但係我阿媽咧見到我咁激動咧，就突然之間加把口罩入嚟， 討論咩？ 就話我黐線。 讨论咩先？ 讨论嗰啲统独啊，香港前途嘅， 即系政治问题。 系啦，政治问题。咁、okay. 我大伯系一个离地嘅男司，咁大家都想象到佢讲啲乜嘢噶啦，咁样咁即系。 你老母嫌你嘈？ 系啦，同埋佢觉得我同我大伯嘅交流十分之激动， 系 我表现得相当之激动，咁梗系激动啦。 吓，咁你点激动法咧？实在？ 講嘢大聲啲啫嘛。 點樣地啫？啫，香港就係要獨立。 即係又唔係嘅，即係我試過幾次，有一次喺餐廳度咁樣，我覺得都自己都失儀嘅，咁我都收斂少少嘅，我收斂少少嘅，咁我用一種一種 大中華膠咁樣。 我冇啊，我冇攻擊我大伯噶，我係反駁佢嘅主要。 啊，主要用理據去反駁佢。 係啦， 但就比較大力。 即係我大聲唔代表冇禮貌。 係啦，即係我大伯 啲啦語氣可以咁講啦。 我講法就係、是、大陸成日都暴動啊，咁呢個國家即係啲人民可以咁反對佢，咁佢離佢覆亡嘅日子都不遠啦。咁我大伯就話：，誒呢啲獨個別嘅例子嚟嘅啫。咁、我就講到：，咁我每日都打你一錘啊，咁我都可以話個別例子啊，我同你好 friend 嘅啦。 我明啊，明啊，串鳩佢。 係啦，就係、是、我只係大聲啲啫。 你阿媽就覺得你串鳩長輩咧就係唔啱啦，所以 唔係佢主要係話我黐線咯。因為我大伯係一個醫生嚟、我大伯喺台灣做醫生，不過依家成日翻大陸咁解、因為簽咗嗰啲 EFA 嗰啲 咁你阿媽出嚟由廚房就走出廳講咩咧？ 叫我大伯介紹啲精神科醫生俾我睇。 就話 我 咁 再咁激動咧，就會爆血管噶啦。咁跟住我扯火真係，我扯火就立曬啲嘢，我就走啦，我走啦， 你 我翻自己度啊！ 你要走啊？ 就翻 飯滿啊！ 你飯都唔食 啊？我食飯啊嗰時， 即係發脾氣喎、 啊，發脾氣啊，係啊，我 唔係，但係層樓係即係佢哋都付出咗好多。 咁你唔會 expect 買咗層樓俾我就唔預我會頂你嘴。 唔係，但呢啲咪有志氣咯嚇，呢一個。 咁你講啲嘢弱智，我梗係白滿㗎啦，係咪先？ 嚇，我 買一層樓大曬。 咁 唔係，仲有後續嘅。跟住我一即係一路之下，我就 quit 曬所有屋企 WhatsApp group， 幫鳩埋我阿媽咁樣。 你冇 Facebook 你阿媽？ 我媽唔玩 Facebook， 即係封鎖曬你屋企人。 係啊， 即係你連阿媽。如果阿媽同你道歉先，都收唔到噶啦， 會噶。 但你封鎖咗呢個渠道喎、 啊，我封鎖了。 唔係因為其實佢哋都知道你 WhatsApp 你退 group， 人哋睇到你退 group。 啊，係啊， 係咯， 係 啊， 即係睇到你真係發脾氣噶咯。 唔係即係而家你哋兩個係處於冷戰狀態。 係、啊、我反而我大伯，我諗我同我大伯係冇嘢。 你而家臨近母親節啦，咁點算啊？點收點補呢只鑊咧？ 唔知啊，你今朝講起我先醒起係母親節，所以我係唔 你會唔會基於母親節而去揾翻 個 冧啊？ 星期日你點算啊？ 行動升級啦、啊！ 定係 還係 咯？定還 點升級啊？ 升 級點升級啊？ 去同老豆慶祝， 唔係啊嘛？ 啊，好似民建聯咁慶祝父親節啊！ 慶祝父親節，好似民建聯咁樣。 你講啊！你講啊！你講 睇你啲相先。呢個咧係嚟啦！我呢個今年嘅2016年嘅民建聯咧，就喺母親節快樂上邊，但係就寫住咗 Happy Father's Day。 嗰個咩撚嘢？柯善儀啊？ 唔識佢 係啲民建聯啲區議會嗰啲人嚟㗎係嘛？ 小人物嚟嘅啫，呢啲 社區主任。 哦，社區主任即係 重要 咧 呢個唔重要 嘅人嚟嘅，但係唔重要都唔係可以母親節快樂上面寫 Happy Father's Day 啊？ 係啊， 乜唔係喎？但係搞下搞下，原來可以咁樣用喎。相傑你可以考慮下呢、這個。母親節的時候跟老豆去慶祝， 不是剛才英軍他都說了，即是他年年都有的嘛，他之前民建聯慣例的，有一 次都不是第一次錯了，我們看完另一張圖啊， 有朱根在這裡， 這個是2015年的、啊、仲親恩、啊、祝願天下父親母親節快樂這樣， 是 即是怎樣呢？即使是不是說兩個即是父母都是男人來的呢？ 其實我覺得他某程度上比我們前了一步、啊、他是覺得、母親不一定要是男性或者女性，即可能是、兩個母親是一個角色來的、啊、你可以可能未必你可能是兩個男人兩個女人， 不是我覺得民建聯即其實即譬如如果你說英文那個就錯得離譜得滯啦，即你中文就母親節英文 其實他們的人做事是 hea、 啊、但如果你說中文來說 我覺得他覺得不是說 hea 不 hea 是說他們是這樣想事的，即係我覺得明明母親節咧，你要同父親講埋快樂， 要仲親恩，要兩要貼兩個多嘢， 咁兩邊都食曬， 咁先至為之孝順。 係兩邊都食，唔係屌民建聯就諗住食撚曬噶嘛？就係其實屌其實， 但 係 一人一個節冇分別。 係咯，就係、是、咯，其實冇嘢噶。但係佢哋嗰啲思維就唔撚係噶嘛。佢哋嗰啲思維就屌你，喂母親節驚淨係即啲父親唔高興噶嘛，咁就兩邊食曬，即係所以其實 唔係咁你聖誕節使唔使同佛誕一齊慶祝先？又食齋又食火雞咁樣啦、啊？ 民建聯會、啊、 齋火雞得唔得啊？ 民建聯會、 啊、民建聯會啊，齋火雞啊！ 民建聯係會都做得出個懷疑 咁樣啊？中秋節同埋端午節就一齊搞咯。 唔係，所以我覺得你話阿雙傑，如果你話升勤到升級係就同阿父親慶祝咧，咁就 仲要嗌埋個大伯出嚟，就係唔係阿媽？ 就系叫埋太伯，叫埋老豆，就系唔卖老母。唔系，我觉得双杰系要搞佢嘅呢个母亲节点样处理？其实你都好简单，带去四眼嗰度收花咯。 四眼嗱、啊，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 其实都系得噶，其实都得。你同阿四眼夹下咯，睇下有咩 做乜夹啫？佢直接去咪得咯， 有咩 surprise 俾佢咯？ 去到西湾海地铁站，我都咪 即系 见到咯。 唔系，但系见到其实双杰嘅问题，一个好典型嘅问题。点解特登？因为其实头先听过大概双杰讲嗰个故仔嘅，点解觉得特别都拎出嚟讲？唔系话真系纯粹。 即系咩公共性啦？ 唔系探讨，净系探讨阿双杰嘅私隐问题。 咁究竟有咩公共性咧？ 即系你政治系喺屋企讲系好麻烦噶嘛？呢个系恒久嘅，起码喺我自己嚟讲都系。即系 我想同你讲咧。 点啊？请讲。 上个你记唔记得我咪嗰个讲电话？你记唔记得上个礼拜五啊？ 哦，记得。 你记得我 上个礼拜就发生一件事咧，就系系咪 Jason 妈咪 ？Jason 妈咪咧就打电话俾 Christine， 大 出卖大将军， 唔系 嗰个 系都吓，你继续讲啦。 系，总之仲系啦。 唔系咁，我哋就 另一半嘅嘛。 因为我哋上次就礼拜五就做现场版，咁跟住做完现场版都要翻嚟执埋啲手尾噶嘛。 系啊。 咁我哋喺度执手尾，喺度剪片啊，剩嗰啲啊。咁跟住突然间，阿 Jason 个妈就打俾我，咁佢就问我你知唔知阿黄瑞华佢上街啊，害人反共嗰啲咁样？ 唔知点会唔知道啊？讲佢知啦，我一齐去噶嘛。 咁我知唔知呢啲嘢咁啊？ 佢好担心啊， 系咪好担心？ 隔住电话我听到把声， 系啊，惊佢会翻大陆俾人捉咗咁样，咁就打嚟问我知唔知道？咁嗰啲咁我话系啊，我知道啊。咁佢就话咁佢就解释俾我听，佢点解好担心啦、 啊， 即系觉得好啊。會唔會佢又因為佢工作需要翻大陸噶嘛？會唔會陣間俾人話你俾人影咗相啊？咁俾人捉咗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就話係啊，我知啊。咁啊係佢即係其實佢大概都可能有少少意思係想，不如你勸下佢，叫佢唔好做啲咁嘅嘢。 我搞啲 嘢。咁其實佢係唔知道我係更加激進啦，應該。 當然唔知 啊。首先佢唔知道應該。 你會去人哋嗰個地方聽住個麥克風跟住屌你啊咁樣噶嘛？ 唔係因為應該佢係唔知嘅，咁所以都係我問題，我唔夠出名啊，呢個係我唔啱啊，首先我唔夠出名咁樣。咁第二就係、是、咁我就。即係都同佢傾偈咁樣，傾咗好耐，係啲雙傑喺度等我咁樣，跟住傾咗。 呢啲電話唔可以斷嘅， 係唔可以斷。 你要有個氣喺度嘛？ 唔係個氣喺度，咁我就同佢講點解我哋要去做呢樣嘢。我話咁因為我哋唔想香港變大陸啊，喺度解釋啦咁樣。咁跟住佢話：，你都知道我哋都係擔心啫咁樣。跟住我就話係啊，咁跟住我同佢講：你既然好擔心，我都知道好擔心。咁但係佢都咁大個人啦，你唔會。佢唔會聽你講嘅，你叫佢唔好做或者點樣，佢都係會繼續去做，同埋呢件事係正確噶嘛。我哋覺得咁樣做，將來先至有更加好嘅生活啊，同埋都要對得住上一代人咁辛苦建立嘅香港咁樣。咁佢話啊，但係都係我哋呢啲人一好力量好渺小嘅啫，係做唔到啲乜嘢。咁跟住我就 啲蟻民 係蟻民，人哋捉咗你啊，你就仲有邊有機會做啲乜嘢？啊！你時工都冇埋啊，點樣俾人捉咗去坐監啊？咁樣咁跟住我話係冇錯，但係一個蟻民，但係我哋要即係我哋一個人啊嘛。咁如果佢唔係一個人，咁我哋嘅力量咪更加龐大咯。咁所以我哋與其叫佢唔好做，不如我哋即係 一齊做， 係啊。 所以咧，其實我咧， 不如我哋一齊做。如果你擔心佢，你擔心佢會係俾人捉咗去，咁你。如果佢好多人一齊，咁共產黨咪捉唔到佢咯？咁如果我哋喺曬佢身邊支持佢，咁共產黨咪捉唔到佢咯？即係就 想咁佢媽咪點睇法咧？ 唔係佢都話佢都係母親嘅角度出發，佢話佢話同你，即係我如果同你講道理，都係講唔實唔夠你講啦、嗯。我哋呢啲幾廿歲有邊度識搞呢啲嘢啊？ 好撚熟啊，好熟啊！ 我哋幾廿歲邊度識搞呢啲嘢？但係我哋擔心你哋、 啊，你哋讀得書多，係 啊，係咁啊，唔係咁我都解釋俾佢聽。如果嗱、嗯，你諗下，如果一隻蟻咪好渺小咯，咁但係如果就好多隻蟻，咁共產黨都驚咗我哋啦。咁所以我哋要 即係要形象化啲去解釋。 係啦，係形象化。咁、當然我呢個說服都唔係好成功嘅，當然。係，但我就係講咧、嗯，其實想帶出一樣嘢，就係、是、譬如如果我哋自己本身會投入政治啦、嗯，或者可能希望更加多人會做呢一樣嘢啦、嗯嗯。其實呢樣嘢係嘅，你與其叫即係你譬如你擔心佢或者點樣，你與其叫佢唔好做，你不如加入佢喺佢身邊保護佢咯。係咁你一齊做，你因為你其實你唔係反對佢嘅立場嘛、嗯，你都覺得其實佢做嘅嘢係啱，只不過你覺得佢咁樣做好危險，或者佢一個人嘅力量係好渺小，係啊， 好開通 嘅，係啊，同埋好多時我哋自己點樣喺父母前面去行為我哋、即係我哋點樣表現自己都會影響到究竟父母擔唔擔心嘅。跟住你話其實我想同佢講嘅，其實我係因為你個仔上街我先識得佢嘅啫。 你都唔知佢喺邊度邊個牆識你個仔阿媽。 係啊，即係其實我都想講嘅。咁其實你諗下，因為咁其實佢媽咪都好錫我嘅，咁好都好對我好好啊咁樣嘅。咁我自己會覺得，如果你表現係好嘅、你話其實你諗下，其實佢上街啊，因為我哋有共同理念啊，咁我哋先至會認識啊，咁各方面啊咁樣。咁其實你父母就可能唔會。 系啊， 净系会净系担心你，佢觉得啊唔系、啊，你做咗咩？嗰啲咩狗啊，咩热狗啊，见你都几好啊，咁样啊，而家又有男朋友啦，咁样啊，有头又开始咁样点点点啦，见你又好似正正常常，又冇成日蒲埋嗰啲古怪人，我都佢可能即系又冇成日去夜街啊，咁样咁啊又好似啲朋友又正常啲喎，咁样咁啊佢即系咁样咯，系咁可能就会。 是 令到啲父母即係希望咯，希望可以说服到佢哋咯。當然 係，我覺得係難搞，即係你同啲父母，即係你頭先講你男朋友嗰個媽咪已經係算係好開通嘅，即係起碼佢唔會話反對你做嘅嘢，覺得你做嘅嘢都係正確嘅，淨係從嗰個安全角度去考慮咁樣講。 係啊，係 算係好開通嘅，我覺得。即係有啲直頭係政治立場不一樣嗰啲，好似張傑都有親戚嘅藍絲嚟嘅大佬。咁佢當然佢媽咪唔係藍絲啦，但係有時你去到呢啲咁嘅講親政治話題，即係我覺得就要可能用啲軟性啲嘅方法咯。 我自己平時就唔會喺親戚面前、或者唔會提起政治嘅。係啊， 但 盡量都唔係， 但有時可以攝到位就攝， 最多一兩句嘅啫。哇，你睇下，哇，係咧，大陸人好衰，嗰啲大陸人真係好衰，搶曬香港嘢，跟住就唔講，繼續食飯咁樣咯。係，通常都係會一兩句攝位咁樣。 所以我覺得你譬如你雙傑而家即係頭先叫你去港島嗰個派花活動咧，即係唔係純粹話即係買花賺散花香嘅，你見你。帶埋你媽咪去， 係啊， 咁你嗱個狀況係 我帶媽咪去，我帶女朋友媽咪去。 因為你可以俾佢睇到咧，原來所謂嘅激進派或者熱狗啊，或者我哋呢啲激烈人士啊，咁 係咁靚仔， 係啦，咁靚咁斯文嘅喎，咁有禮貌嘅， 咁有型又大帽又成。 唔係我考慮一下，我唔帶我媽咪去，我帶我女朋友媽咪去。 咁跟住等佢。 咁跟住佢就好客。 等佢妒忌， 手指咬出唔咬入， 等佢妒忌。 唔系而家雙傑心谂，即系层楼都喺我度咯，你吹到我 涨。唔系雙傑唔关呢事，我相信啊。雙傑应该系到火未落，雙傑到火未落咁样，咁就所以即系而家就都未系要完全 handle 啊。但系我觉得你呢个去讲到，因为其实你有呢个派花母亲节显示爱意嘅活动，再加政治咁样睇落去就你咁样讲政治就 soft 一啲啦嘛。佢就唔會叫你咪撚嘈啦嘛，唔會叫你睇精神病啦嘛，係先？ 唔係同埋咧，其實我覺得去譬如而家我哋搞呢啲活動啦， 就係整乾花啊、熱血桌遊室啊，咁、其實好多係一家大細都係可以去參與嘅活動嚟。咁、其實就算你想，譬如去說服你屋企人啊、或者說服你阿爸阿媽，或者你伴侶嘅阿爸阿媽，咁、其實而家有好多選擇咯。 係啊， 因為自從呢個地板開咗張之後，咁亦、都唔係淨係話可能要聽由政治論述嗰方面咁重口味入手。佢、可能覺得啊，原來你身邊啲人都幾好喎、啊，咁你潛移默化有機會可以俾佢聽到多啲、 你有種嘅就係、即係其實大亨之前就即係阿英軍做嗰集熱血政治啦，都有講話熱血公民嗰、那個創立。 去到一個部落 去到現在呢個形態係點樣狀況？喂，即係你香港嗰個建國狀況啊，或者即係牽涉我哋本身呢個團體裏面嗰啲個人生活係牽涉噶嘛？即係你係好似頭先佢先講你咁多唔同活動，喂，又搞桌遊室，又搞讀書，喂，本身嗰啲地辦嘅話事人啦、即係亦都係佢哋會叫做傾向嘅項目嚟噶嘛，所以先會搞嗰飯啫嘛，係咪先？如果唔係就揀，即係唔係話撈亂，唔可以撈亂做嘛，咁樣講啊，唔可以撈亂做嘛，即係你搞點解搞講到係會係讀書嗰邊多啲，點解桌遊喺新西嗰邊啲係有個原因喺度噶嘛，即係你。那個建國是就是跟你的生活有關係的嘛，所以相結你就無謂只是在那個屋企好撚大聲在那裡吵，你 無謂扮悶啊， 即是可以不是只是吵，你講一下啲豬肉係嘛，點樣喺大陸嚟唔撚好，唉韌啊，你買返啲本地豬俾佢試下。 但係 round up 一下啦，點樣即係最終點樣可以解決到呢個家庭糾紛嘅問題，關於政治上面嘅立場取態，就係贏。 依個係 贏就得㗎啦， 贏 咗之後呢同你講嗰啲嘢嘅人就冇嘢好講啦，你媽咪亦都會覺得你成功啦，終於都 嗱你依個贏嘅時間㗎嘛，哥，你喺依個中途裏面啊嘛， 所以咪要做咯，要加入我哋咯， 係啊， 加入 熱血公民。唔係講開做咧，其實 好啦，見咗國我就 unblock 我阿媽， 見咗國啲人 有志氣 咁樣啊，咁即係聽日要搞掂嘅咯喎，係咪先？即係禮拜日前要搞掂嘅喎，咁樣你講埋 有志氣啊， 係咪講開有咩做，咪有乜好做啊？咁講翻講埋聽日先啦，聽日就係呢個黃楊大地區辦事處嘅開幕， 大事啊！大事啊！大亨九冬啊！ 咁時間咧就係上午11:00至下午4:00嘅，咁地點咧就係呢個觀塘塘康寧道遊樂場小食亭嘅。咁但係呢個咧就係我哋舉辦儀式同埋開幕典禮嘅地方啦。但係咧其實辦事處嘅地址就喺觀塘康寧道117號康寧大廈閣樓嘅。咁當日咧就會有呢、這個非常之豐富嘅黃楊達產品啦。 巡禮可以話，巡禮 係黃楊達產品巡禮。 喂 ，show 嘅 show 啊！喂，其實大家都好多見到都即係叫做應該咁講啊，好熟悉啊感覺，因為你好多 見過咩啲嘢，全部都見過曬，以前賣過啦， 好多摸過上手。 係啊，咁有黃楊達公仔啦， 嗰、那個砌嗰個你砌過添，我記得好似。 唔好提嗰啲衰嘢，唔好提，忘記咗去做啊，去 look forward 係啊，有花生仔積木啦，有唔同嘅 T-shirt 啦，有得訂報紙，有熱血嘅預手，有陳雲嘅貼紙啦，仲有五區公投嘅 poster。另外咧有一個咧就係黃楊達嘅。大頭仔影婚紗， 呢、這個加推嘅呢、這個 黃楊達紙板啊！ 呢、這個就係、其實即係當時即係我嗰陣時未係熱血公民啦，但係我睇即係都有留意啲狀況啊嘛，咁睇到呢個 promotion 係為之驚訝嘅。真係好撚過癮，而我知道咧，後屘雙傑同我講嘅，雙傑就 你 係其中一個啊， 係我好中意戴， 你好中意戴呢個， 好中意戴啊，戴咗好開心。 而家我哋 show 嗰張相咧，喺地鐵入邊咧，成扎大頭分身咧，成扎黃楊達嘅。 呢、這個冇我喺度。 边个你嚟噶？ 冇啊冇啊， 呢度冇你嘅。 冇啊，但系有线嗰个论坛有一只跳得特别活跃嘅嗰个人，我 大家揾翻上网揾得翻。 咁你一份黄杨达嘅大头仔嘅纸拼图啦，纸模型啦，可以凹落个头度嘅，佢就500蚊一份。 系啊，坚啊！這个真系坚啊，因为這個呢个咧而且系以我所知， 唔系因为以前冇攞过出嚟卖 嘅，完全未试过啊！而且系你点样整嘅咧，系唔捻知噶。你买捻咗呢份嘢，你知啊，可以翻去慢慢研究。系阿 Zero 做噶嘛？ 系啊， 零度已經搞出嚟咁 樣搞。好似2012年嘅時候，嗰啲已經燒毀曬啦。 係咩？係咩？ 係應該係 印過出嚟嘅。 係啊，一二年應該冇剩喺度啊。嗰啲 即係總之呢啲係叫做新版啦，係咪？ 係啊，應該就係啊。 而家就喺今次嘅九冬開張就有限量嘅發售啦，咁大家就。 就有 最紧要有88,888嘅花生仔。 嗱，呢、這个呢、這个都系啦， 大家带定 花生酱。 再次出售，咁就就大家可大亨话头啊，大钱嚟啊，大钱嚟！ 听日所有基本上大部分啦，大部分热血政治同埋大香港早晨嘅主持都会喺现场， 系啊， 嗰度娱乐大家嘅， 系会娱乐大家， 娱乐大家系 又有表演啊， 有咩？ 有表演啊，又 你咧表演留翻俾你。 咁啊，仲你讲埋 系啦。咁除咗听日嘅办事处开幕典礼之外啦，咁我哋今日咧晏昼咧4:30到6:00咧，喺彩雲社區中心牛池灣彩雲彩鳳徑38號咧，咁就有一個關於如何寫好中文嘅講座嘅，係由呢個金錢詩嘅小説作者黃陽達啦，同埋資深中文老師莊元新先生咧，就為大家講解一下，同埋分享一下點樣寫好中文嘅寫作方法，同埋分享一下啲經驗嘅。 係。 咁另外咧，最後一個活動就係英君你講啦。 係啊，港島區啊嘛。跟住最後一個咧，就係5月8號星期日啊，下晝2點喺皇后大道中置地廣場 Gucci 門外啊，就有一個撐小店抗 Gucci 行動。因為日前咧有傳統指扎鋪就出售疑似印有 Gucci 商標嘅指扎手袋啦，咁就收 Gucci 律師信啊，告佢侵權，並且要求佢停售所有有關嘅產品啦。咁但係呢個係我哋華人嘅傳統文化嚟噶嘛，應該有一個保護價值嘅。而且屌你走去買 Gucci 手袋嗰啲人啊，真嗰啲啊！你唔會走去買個紙扎嘅翻嚟噶嘛？你唔會影響到佢生意噶嘛？ 咪用家唔一樣啊嘛！ 嗰啲受眾係第啲人嚟噶嘛？ 啲用家唔同啊，大佬。係啦，用家好唔同，好唔同。 係啦，所以就四眼都會去嘅嗰個活動。咁啊，撐啦！ 咁依個就都係星期日嘅，咁啊母親節大家派完花玩完桌遊，即係大家夾嘅時間啦。總之咧就你想， 我哋由禮拜五、禮拜六、禮拜日嘅活動都幫你安排好曬， 安排好曬， 安排好曬。 咁你想去邊度都得啊？有唔同區域、唔同時間，咁啊大家就自己適隨轉變啦。但係咧禮拜六嗰個咧就。真係能夠撥擁出熱出席嘅咧，就希望大家撥擁出席啦，同埋帶多啲錢。 我想話，次次都有 cushion 啦，有剩 超多啦。禮拜六嗰個肯定， 你諗下邊個辦事處開幕咧？ 肯定全軍進出啦。 有侯師傅啊，有剩。 我懷疑武師都冇得醒神啲，只可以講。 啊，仲有啊，佢個地板上面咧，其實鋪咗隻同埋有個擂台成邊角咁樣嘅，好似啊。咁咧應該咧，以黃陽達份人嚟講咧，應該就會捉。應該就會捉啲人上去打一下嘅，分分鐘就捉我噶啦。 你會啊？ 你想睇到英軍嘅肉搏表演咧，你就可以禮拜六就一定要出現啦。 打要除衫喎，應該 捉我上去，我實捉黃陽達上去。 打要除衫 啦，差兩拳啦。 好啊， 好期待。咁我哋今日嘅節目差唔多啦，好，我哋今晚要正式再見，拜拜。 拜拜。